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8集，攻防。赵辉拂掉膝上的血迹。 哈森用人大胆，诡辩无穷，对我们知根知底。 他长叹一声， 难就难在这里啊。 但是他们都心照不宣，知道哈森最厉害的地方根本没有展示出来。哈森在南边战场跟最难攻的边郡打了几年的攻防战，比起野战他更擅长攻城。如今李北彻底的转攻为守，交战地的营地就变成了简陋的城，很快他们就会领教哈森暴雨般的侵袭。郭威里恨死哈森了，可是他不得不承认，哈森绝对是为战场而生的天才。郭威里迄今为止没有见过能够这样把控主动权的将领，就像是疾风般不可预测，根本不给李北再度还手的机会。 谁占据主动，谁就掌握节奏。 郭威里啐掉了口中的烟草沫， 我们即便败也要打乱他的步调，否则不用等到开春，要不了半个月交战地就会沦陷。 远处的火光明灭，两个人沉默着眺望，忽然一起爬起来。 操！ 郭威里冒着风指着望楼吼道， 你他妈眼睛瘸了，东南方是谁？ 望楼上的铁骑抬掌挡住风，顺风听到了马蹄声，但是东南方是连通沙二营的马道，他无法在这仓促间立刻确认来的到底是谁。赵辉退后几步，从地上捡起了头盔，用尽力气喊道， 骑兵，是边上骑兵。 沙二营沦陷了，哈森这个狗日的。 郭维里咬牙切齿地说，他们在混乱里看着那火光直冲而来，夜巡队没有报警，东南方很可能直接被截断了。除了马蹄声，这一次显然还混杂着别的声音。 都是金。 赵辉掌间的头盔滑落在地，他怔怔地说， 完了。 放你妈狗屁。 郭威里一把拽起赵辉，在急行间冲四下呼喊， 给老子歇掉望楼的火。 郭威里猛地推了把赵辉，跟着一群砸的赵辉鼻血再流。 你是狗吧？ 赵辉掩着口鼻狠啐了口血沫， 我们是狼。 郭威里回过身，恶狠狠地盯着东南方。 这世间最难打的铁壁不是边郡，是李北铁骑。 他握拳重砸了下自己的胸口，向周围吼道， 北边的战场属于萧方旭，李北铁骑统治着这片战场，谁他妈是狗，谁他妈吃屎，老子绝不会后退，我们是狼。 他双目通红，沙哑地喊着， 要死的去狗日的。 赵辉擦抹净鼻血，从后踹了郭威里一脚。郭威里面上胡子拉碴，跟赵辉对视， 哈森不是最擅长攻城吗？ 赵辉重新拾起头盔，抽了抽鼻子答道， 他马上就不擅长了。 击阔咔嚓的响起来，女枪迅速堵住了四面营墙的豁口，把沙一营刹那间就变得形如铁桶。边沙骑兵停在了不远处，哈森透过漆黑的夜看见那城墙吐出了重型弩机。萧继明早在几年前就把沙一二三营全部改造成了重型壁垒，就像萧迟也面对沙三营时的感觉一样。哈森很快就明白这是真正的铁桶，他甚至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可乘之机。望楼的火把都熄灭了，站在外边根本无法窥探到墙内的情况，甚至分辨不清其中的布局。沙一营还藏着两架启动锻造的床子弩，当初为了避开驱毒的耳目，萧继明费尽了心思。李北铁骑推出床子弩，重箭上膛的中途，扁沙的投石机已经发动，重达百斤的石块弹飞出来，跟着砸在了营墙上。沙一营的营墙有空隙，那是因为起先留给射手的位置，为了在特殊时候能够补上， 所以选择了机动性比较强的女墙。但女墙是木质的东西，经受不起几次轰砸。哈森显然是盯住了这个软肋。 放箭！放箭！ 郭威里大步流星，拍打了铁骑们的背部。暴雨般的短箭急射出去，赵辉透过洞眼，看见骑兵们早已经退后，顶在前方的是步兵。面对蜂拥的短箭，他们架起的是密密麻麻的铁盾，箭头雨点似的砸落在了盾面上，根本伤不到人。 那是启动守备军的铁盾，他把南北战场的优势都吃掉了。 郭威里扶着墙壁，听那石块的砸声越渐密集，扯着嗓子说， 他是柴狗啊，这已经不是骑兵了。 没错，他们扩充了携带铁盾的步兵，就不再是纯粹的骑兵。主将们没有预料错，边杀在过去6年时间里获得了他们难以想象的物资，这是哈森能够变化的根源。床子弩上膛耗时，数十个人整齐使力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弩在临射前就是动不了。 坏了！ 郭威里拎开人，蹬着弩机暴躁地锤了几下。 妈的，启动的玩意儿！ 郭威里话音还没有落下，那弩机就咔地弹动，跟着重箭猛然射了出去。郭威里被挂住了衣裳，在重箭飞出去的刹那间被带翻在地，摔了个狗吃屎。那铁头重箭凌空飞射时带着刺耳的破风声，边上的铁盾再次架了起来，可是没用，铁盾直接被重箭砸塌陷了。因为站得太密集，反而波及过大，带着后方两排人整齐地翻倒在地。赵辉想报喜，但他还没开口，脑袋边的女墙就炸开了。他反应迅速地抱头蹲身，差点被飞溅出的木刺戳到眼睛。女墙破了，赵辉灰头土脸地喃喃自语， 妈的，这个狮子说换个铁的。 外边的哨声霎时间响起，猎隼们穿越浓云直驱而下。郭威里跟着也吹响了哨，只见马厩边的鹰房唰的拉开，这几日养精蓄锐的鹰个个精神抖擞，猛扑腾着翅膀，脚上的绳索乱响。照顾鹰的士兵解掉了绳索，猛根本不听别人的哨令，他一跃升空，在飞雪间旋身冲破云层，下一瞬开始俯冲，铁爪攥住了猎隼的皮毛，在空中把对方蹬得稀烂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郭威里听见后门打开的声音，他立刻回头，然而他没有喊出声，因为一列轻骑迅速入内，为首的披风猎猎在郭威里面前翻身下马。 哟，正打着呢。 齐主英用他惯用的语气朝郭威里打招呼。赵辉翻身跳下去，在呼吸间和郭威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齐主英的来意。 大帅， 别这么叫。 齐主英解掉了披风，一把抽出腰侧的鬼头刀，砰的插在脚边，笑道， 今晚就委屈诸位跟我混了。 郭威里立即捂住胸口，瞪着眼看着齐竹音环视周围。 让我看看， 他平静地说， 看到底是你们离北铁骑硬，还是我们启动守备军更硬。 赵辉原本以为齐竹音带来了启动的援兵，可是他在齐竹音的背后只看到了几十个轻兵，不禁困惑道， 大帅这是？ 我不是来替你们打仗。 戚竹英开始给右掌缠绕上布条，以免等会儿血浸刀柄容易划手。 而是来用你们打仗，从现在开始你跟这位兄弟原地降职，一营主将由我暂时担任。 此言一出，不仅朝晖正神，就连郭威里也呆愣片刻，接着反驳道， 不成。 启东虽然和李北一直保持友好往来，在咸德4年合力阻截了边杀骑兵的突进，把中伯六州重收了回来，但彼此之间泾渭分明，在管制上从来没有僭越。他们可以把齐竹英叫大帅，却不意味着他们肯听凭齐竹英的调派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